方，是伤心的不公义，你是他的方向，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，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 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有

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五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豪利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-7777。 学舞蹈世纪创意，学美术世纪创意，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，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，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，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，8935-8630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通福祥凯迪拉克售后服务夏季关爱，即日起到店消费满800元即可抽奖，换取车主嘉年华1000元大礼，任性送凯迪拉克售后大赛冠军点，北京通福祥0106548-9999。 Cadillac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晨报消息，这边的水别说饮用了。就连热水器也常因水碱过重出现问题。大兴区西红门镇九龙家园东区已入住10几年，但供水一直依赖于周边社区自备井，吃水用水问题一直是业主们的烦心事儿。对此，大兴区节水办公室表示，目前小区接通市政水已在自备水井置换计划内，外通管道相关施工也已动工。不过由于未连通市中用水并非只这一个小区，也并非是只有大兴区的部分小区，而是全市工程，所以目前尚无法确定具体的通水时间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淘咖啡、冰果盒子等无人便利店项目成为当下市场热门话题。无人收银、手机扫码、人脸识别等新型零售模式，不仅引发消费者的好奇心，也获得了资本关注。冰果盒子 CEO 陈子林近日表示，今年7月底之前，北京首个冰果盒子预计会在望京开业。所谓的无人零售，就是超市里只有食品、饮料、日用品等，没有售货员、收银员、导购等工作人员。相比之下的无人化自主经营，2-3平方米的小角落，通过智能终端售卖，至少解决了店铺租金、人员工资和流通成本其中2个成本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让你我从头爱起。

用一生一世。 怕哭，要幸福说。